方有南八方来源，心中有太阳，中国人的胸膛，面对无数的黑暗，白衣天使不负使命，勇敢往前扛，加油武汉，一定要坚强，在你们的身后有祖国在陪伴，加油中国，你从来铿锵，历经风霜终会见阳光，使命勇敢往前扛，加油武汉，一定要坚强，在你们的身后有祖国在陪伴，加油中国，你从来铿锵，历经风霜终会见往前扛，加油武汉。